What is love? 我们听到的是2014年6月25号发表郁可唯第四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温水》。之前的蓝短裤、失恋事小都是走主流情歌的路线。时间到了2014年，郁可唯想要一张不去迎合市场的专辑，于是便邀请到了张亚东担任制作人。这样一首标题主打歌《温水》是由郁可唯自己词曲创作完成的。下面这张专辑发表在去年的6月26号。丁薇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松绑》，那这一张呢，距离她的上一张《亲爱的丁薇》整整相隔了13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当中，她创作了大量的影视歌曲，也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去完成一张 属于自己的音乐作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专辑这样一首同名主打《松绑》。这是丁薇在去年6月26号发表专辑的同名主打《松绑》。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关注到的是6月27号，2001年6月27号，梁静茹第三张专辑《闪亮的星》发表。在之前有让她一鸣惊人的勇气，在之后有大获成功的《Sunrise》，我喜欢一张又一张专辑让梁静茹的暖心情歌越来越深入人心。而说到这样一张《闪亮的星》，我们就会想到这首歌《无条件为你》。这一张专辑的制作人同样是李宗盛。 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为你

未来两年，孟美岐、吴宣仪会完全只在火箭少女队里活动，不会和宇宙少女同时活动。但是昨天，宇宙少女所属公司却表示，孟美岐和吴宣仪将把宇宙少女和火箭少女的活动并行，下半年他们会以宇宙少女的身份活动。昨晚9:10，浙江卫视同一堂课迎来了杨佑宁和王洛勇两位新老师，为学生带来了生动的语文课。节目刚刚开始，杨佑宁自曝小时候非常调皮，希望这次能和孩子们玩起来，而孩子们对这位大哥哥也丝毫没有距离感。东方卫视励志体验节目《极限挑战》昨晚围绕着一幅珍贵的古画展开一场悬疑又烧脑的夺宝大战，极限团成员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互飙演技，在一座城堡当中展开了智勇较量。在节目当中，老爷黄磊在自己的古宅里宴请宾客，庆祝自己的60大寿时展示了收藏的名画《夜宴图》，孰料被恶势力盯上，想要夺走这幅画作。为了保护好名画，教授黄渤、侄子孙红雷、作家罗志祥、律师王迅以及名爵张艺兴等极限团成员陆续登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以时间为轴，我们来历数过往年份当中这个星期发表的唱片。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是2002年6月28号这一天，李圣杰发表的专辑同名主打歌《痴心绝对》。 想用一杯拉铁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静静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绝对，为你落一滴泪，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 爱上你的一切，你用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之前很火的小视频，李圣杰在周杰伦演唱会上唱《安静》，被称作是痴心绝对版的《安静》。在年初，他以首发身份参加歌手比赛，大家最期待也是他亲自演唱这样一首《痴心绝对》。不管怎么说，这首歌都是李圣杰当之无愧的最佳代表作。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来到6月29号，13年前，2005年这一天，周传雄推出了专辑《星空下的传说》。这个名字是源自90年代和周传雄到云南采风时候的一个灵感。寂寞沙洲冷是他读了苏轼的诗词之后所写，北极雪是周传雄的心头好，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他邀请到了厉曼婷重新填词，写了这样一首《再见北极雪》。 北极雪下在梦中，春天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向后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在相逢， 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 北极雪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 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向后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选择分手那一刻

2007年6月29号发表林俊杰专辑同名主打《西界》。这是 JJ 自创的概念，表达每个人心中都有西界，通往那个未知的自己。在这样一个独创词的概念之下，亦师亦友的著名填词人林秋离给出了爱恨黑白善恶之间的一个空间。那这首《西界》也是07年度中歌榜的年度金曲。十年前的2008年6月30号，陈奕迅推出专辑《不想放手》。这张专辑集合了来自不同地区音乐人的合作，有林夕、黄伟文、小柯、曲石聪、方大同、倪子刚，还有来自英国的 Russell Harris 为他写了第一首英文歌 Aren't You Glad。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从03年就有合作的 Andrew Fu 福志毅为他写的这样一首《路一直都在》。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向前，路一直都在。Oh yeah, yeah. 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能算向前，路一 生命重量亦无人来拯救。和后斯顿中断了通讯，其实你收到没有？只知我曾经跟你漫游，不知道已经失去人。 来自张国荣的《侯斯顿之恋》收录在2000年7月1日发表的大热专辑，这张专辑除了有经典的《我》之外，还有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侯斯顿之恋》、《没有烟总有花》、《午后红茶》等精彩好听的歌。本周六6月30日是 Beyond 乐队黄家驹的逝世纪念日，转眼他已经离开我们25年。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我们就来听他这样一首一语成寄生前最后的作品《海阔天空》。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会弃了理想，谁人都

歌二号，金志文、陈奂仁，金不换。歌三号，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 金歌四号，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唱唱和久久。 金歌五号，陈立农，解码游戏。 给梦永远的起点，对抗恐惧的起。 金歌六号，苏诗丁，张赫宣，金蝉脱壳。金歌七号，诺尔曼，红砖色小二楼。 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 金歌八号，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微凉的风面具不来。 金歌九号，朱新东，一百首疗伤歌。 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 金歌十号，詹小丽，似是而非。 情如渺茫，何必可惜。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这个小时的新歌推荐，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新歌一号，这是成军迈向30年的零点乐队的《释怀》，也是他们新专辑的标题曲。这么多年，零点乐队承受了很多，经历过默默无闻，也享受过巅峰辉煌，重组再出发，看千帆过尽，放下过去，他们以更坦荡的心态面对未来。 远处旧的小路慢慢徜徉，还能听到仲夏的回响。旅程中遇见的他们啊，到底在寻找什么？有太多没抵达过的风光，偶尔会想起那些直到寻常的街巷，已变得都不寻常。放慢脚步，放慢脚步，我好想看清楚。 后得到好处、yeah、抛开了欲望为了得到满足、yeah、放弃了快乐为了得到幸福，值得吗？值得吗？不知道，看着办、yeah。 在屋子里哭、yeah、满足了欲望发现一无是处、yeah、得到的幸福难道真是幸福，算了吧算了吧，我不管我没有输， 首张同名专辑将会以现在流行拆分成 EP 的方式发行，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 EP 金当中和陈奂仁合作的金不换。这首歌在这张 EP 当中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是对价值观的一种审视。在音乐风格上呢，两位全能的音乐人在 Big Band 的基础上融合了 Jazz Blues， 也是一种多元素混搭出来的摇滚风。今年吴青峰和爵士歌手 John 巴巴合作了 Everybody 呜呜，拉开了他 solo 发展的序幕。新歌二号就是他第一次和内地影视剧合作创作并演唱的影视剧扶摇片尾曲《窗》。从苏打绿暂时分身出来，吴青峰释放得非常彻底。 Everybody 呜呜是一种复古 disco， 而这种窗则是一首中国风。 只是你让命中注定挥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风吸引着另一场风暴失了控，错引 惜了你，早错过不了空。眼底满有暗恨捉弄，爱过至上等渴求。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回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等你照进我的窗是你让命中注定回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了救。眼底满有爱恨捉弄，爱过世上的渴求。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等你照进我的窗口，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 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本周新歌推荐，这是新歌四号，来自毛不易，给你给我，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清新与自然。毛不易以一种述说的口吻呢，唱出了一种举重若轻的平凡的爱。这首歌既代表爱情，也能代表亲情，这样如沐春风的编曲温暖而飘逸。李健担任了毛不易首张专辑的制作人，在爆红之后呢，毛不易非常忙，李健也不忘提醒他要保护好自己的才华，同时要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买辆车远离人群，自己生活，多练琴，多阅读，至少现阶段需要这样做。和毛不易一样，下面这一位同样是流量小生，通过偶像练习生走红，也是偶像团体 9% 成员之一，他的名字叫做陈立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为电影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解码游戏》，流行电子融合到了 rap， 既热情又带着高冷的气质，这是本周的新歌五号。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抽丝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安实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叛变。哦吼，打开人人跟从的生存攻略，眼看世界全面沦陷，天崩又地裂，给梦永远的起点，对抗恐惧的极限。乌云变天，时代变迁，跟我冒险追的危险，给梦难度在情节，王牌何时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权。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抽丝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实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已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 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零点乐队《释怀》。新歌二号，金志文、陈奂仁，《金不换》。

经有一个红砖色的筒子楼，矮矮的长长的，十五号楼面前种着某种花树，高高的香香的，我曾经站在那花雨下旋转着，傻傻的痴痴的，夏风吹散了蒲公英，飞到天空蓝蓝的，偷偷的啊嘿，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啊嘿，承载着不切实际的梦， 我们此刻听到的新歌七号是小诺诺尔曼《红砖色小二楼》。小诺在北京长大，以前在他的音乐当中很少用到蒙语，也是在去到伯克利学习之后，让他看到了民族音乐的博大精深，于是呢自学蒙族语言。这样一首《红砖色小二楼》也是描写他童年的美好记忆，当然也是一种流行和民族在他身上非常好的一种融合和体现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新歌八号，这是来自独立民谣音乐人阿健所演唱的《不如我们重新来过》。阿健的作品朴实温暖，有很多旧时光的回忆，比方说歌曲当中提到的确凉，这是之前很好的一种面料。那这首歌呢是以和拉板车的老大爷聊天为线索，写满了对旧时光和父亲的怀念。 在遥远的云河旁，远远的有一个拉车的老大爷，一路上都是孤独的村庄。小伙子，你没事留着玩，还怪享福来，并不想认识他，挥挥手就离开。二十世的理想我全都忘了，即使并不快乐，老大爷。微凉的风从河面吹过来，院子里晒着附近的的确凉，远处传来地震狗的叫声和摩托车熄火。 光、把昨日的歌我们再唱一唱，他会在下班时候听你去多文化，晚餐就这黄昏吃得很香。 出现在我梦里，曾经的点点滴滴是让我快窒息。反正爱情常常让人变傻，也不稀奇，要怪只能怪我们都有犯错的可能。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想找回快乐的不止我一个，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要怎么愈合。分手后的不舍，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不小心想起拥抱你的温热，越听越苦涩，想找回快乐的不止我一个，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要怎么愈合。分手后的不舍，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不小心想起拥抱你的温热，不可能回复和 新歌九号，这是沧桑少年朱新东最新专辑的情歌主打《一百首疗伤歌》。和同龄喜欢的潮流风格不同的是，朱新东喜欢老歌，在老歌当中呢，也熏陶出了他成熟的气质。他的新专辑依然是以情歌为主，同时记录他入行这两年的心路历程。本周新歌推荐，最后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十号，这是詹小丽的《似是而非》。詹小丽从小便随歌舞团全国巡演，后来也到奥地利学习爵士，曾亮相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并成为周杰伦的队员。2016年推出专辑《决绝》，时隔一年半，我们听到的是他新专辑《似是而非》的同名主打，依然是流行和爵士乐的混搭。 梦中失败，败醒来回，对似是而非，非却是对。